去吹风， 吹吹风。 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 去吹风，我是江帆。今天和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千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小学生写作文，老师总会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比如说20年之后的世界，或者说100年之后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写这样的文章，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天马行空的随意想象。通常可能会说，哎，早晨醒了的时候，机器人会把早点端到我的面前，然后连门都不用出，房子瞬间就可以自己变成汽车。儿童的世界总是这么的可爱啊！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小的时候在作文里面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了。也许一千年以后，还真的不是一场梦呢，是吧？好了，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放送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那英《春暖花开》。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群男佣，我相信每个女孩子可能都希望找到一个像吴克群的男佣里面所写到的这样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吧，全年无休端茶送水。但其实这应该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世界啦，因为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两个人在一起还是需要双方去共同的努力，共同去经营，共同去维护的。如果只是单纯一方面的去付出的话，我相信一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觉得太疲倦太累而导致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好了，这一时间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继续来听好歌，孙燕姿

和你去吹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9点钟，加帆都会准时的在这里陪伴着你，等待着你，跟你一起度过上班路上的这一段时间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又要和你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依然是给你放上一首快节奏的歌曲，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来自张宇的《大女人》，明天再见。